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啦！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先嚟讲下呢一个咧，可以话系文体女嘅新打卡位依啦。咁喺边度咧？就系、是、啊，全球票房咧累计啊接近9亿元啊，将会代表香港角逐奥斯卡嘅最佳国际剧情片嘅《九龙城寨之围城》啦。咁啊，片中啊上世纪80年代嘅城寨经典场景啦，1:1重现喺边度咧睇咧？咁啊，机场嘅大堂你就会睇得到啦。咁啊，今次咩咧？其实推广咧香港旅游业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大家可以方方面面咁去努力啊，一齐去推广一下啦。咁啊，包括咧呢啲电影场景咧，小弟睇完咧都觉得系好正嘅，同埋今次因为同湾区嘅对接啦，互联互通啦，其实咧。机场都系不可或缺嘅，譬如有啲咧湾区入边嘅市民咧会嚟到香港国际机场咧搭飞机去到欧洲嘅，咁佢可能坐程车落嚟咧就转一转位，跟住先起飞玩埋香港先飞，跟住咧喺欧洲班机咧又翻嚟香港，香港再翻翻去譬如广州啊、深圳啊等等咯。咁当然广州、深圳都有机场嘅，但系转一转有机会平啲，又或者玩多个地方，游客嘅心态，我估咧作为心机旁边人你咧都会明白嘅。讲多少少呢个展览啊，呢个展览咧叫做《走进香港》，走进香港电影啊，《九龙城寨之围城》电影展咧就系由香港旅游发展局啦，同埋机场管理局啦，同埋咧文创产业发展署啊，同埋咧电影出品方咧合作嘅，分阶段咧喺机场同埋九龙城咧其中一个商场举行啊吓。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都啊想好似林峰啊或者古天乐咁样咧入去打下卡咧。绝对系无人欢迎嘅。好啦，讲住咁多先啊，听只歌，转个头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今集嘅嘉宾出场啦。 Yeah， 自占喐一下，世界再大，我也要挑选你。光纤线1万条都先悭，你要有胆死。佢粗脚嘴型。春怎么冷静？玻璃的心灵要探索爱情，何生长得心似石？你淡的喘气，要断裂伤心。 Boy boy boy boy boy， 世界会折磨。 No no no no no， 你要更勇敢。 No no no no no， 那埋头新恋爱不要慌。 Boy boy boy boy boy， 世界会折磨。 Sorry boy, hear me out. What's the last straw? I've already DTR, so just go. 你探索一波，如泛滥刺激。 Boy boy boy boy boy， 世界会折磨。 No no no no no， 你要更好。 No no no no no， 难为投身恋爱不要慌。 Boy boy boy boy boy， 世界会折磨。 No no no no no。 心理现实再冲击，能磨练你。 纵拨海铺天的数据，碰到爱想着我别震惊。Boy boy boy boy boy， boy boy boy boy boy， 你要贴近我。 No no no no no， 多赤裸。 No no no no no， 前路横空出世的劫地。 Boy boy boy boy boy， 你要贴近我。 Give me the one that's been missing. No hurry up, no hurry up. Give me the one that's been 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 歐。聯絡明天，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系东亚银行嘅集团啊资讯总监啦，梁兆恩啊 ，Stephen 同我哋分享嘅。Stephen， 早晨， 早晨啊！ 哎、早晨啊！嚟到我哋电台嘅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种青春活力啊吓，同你哋嘅金融机构一样啦。嗱，今次请你上到嚟啦，当然就湾区生活一小时，讲下咧，即系你哋集团啦，即系嚟紧喺大湾区嘅一啲发展啦，系战略嘅发展，以至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自己有啲金融服务咧，有阵时都要翻去前海去处理一下同埋操作一下，咁深圳湾咧好简单嘅啫，咁啊你 call 个网约车，跟住就好快直达前海啊。不如讲下你自己对集团嗰、那个关于金融业务喺大湾区嘅扩展嘅一个展望嚟听下先啦，好唔好 ，Stephen？ 好啊，唔该晒。咁啊，我觉得首先即系睇个大局先啦。我谂大湾区喺即系国家个发展战略都系好重要。咁而家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笑，即系大湾区唔系就系一个 slogan， 即系佢真系大家系愿意喺上面投资啊、生活啊或者去玩啊咁样。咁我哋特别我哋知道前海咧，我哋都系大湾区其中一个即系金融试点嘅一个重镇。咁所以我哋咧亦都系。除了我哋銀行業務之外咧，我哋都希望作為一個橋梁啦，即係可以將我哋香港同埋即係國內嘅每一個城市，我哋通過呢一個咁嘅大灣區嘅佈局咧，我哋可以即係將佢聯繫起嚟啦。咁特別我哋覺得就唔係淨係做生意嘅，咁我哋都覺得其實國內嘅發展包括創科啊，都係好蓬勃啦。咁我哋做銀行生意，咁所以咧金融科技亦都係即係我做 IT 嘅，咁所以金融科技我覺得就正正就係我亦都睇準咗呢個即係大灣區嘅一個發展。咁科技咁，我哋都有好多合作伙伴喺香港啊，世界各地咁，特別係國內啦。咁我哋都知道，譬如香港，我哋最近都聽到啲我哋香港政府都有講啦，我哋香港有1000间嘅金融科技公司都 startup so far。咁呢個 number 唔容易嘅。咁我哋都知道國內嗰個數目比香港更多添。咁所以你諗下，如果我哋能夠通過呢、這個即係關係咧，我哋可以拉一啲國內嘅比較有成熟啊、有能力嘅一啲金融科技公司嚟香港幫我哋個集團做嘢，或者其他業界做嘢咧，其實係好重要。咁而最近咧呢幾年，我哋都聽到即係一啲有個 terms 叫出海啊，可能大家啲聽眾未聽過。咁其實國內我哋見到個科技發展成熟好好，咁過往其實好多無論係佢哋嘅技術嘅深度啊、寬度，同埋佢哋銀行嘅場景咧，其實都一路咁發展得好好。 係啊，去曬東南亞嗰度發展啊，跟住咧有啲又去咗印度啊，去中东啊，输出嗰个 FinTech 嘅技术、啊，真系 冇错。咁、所以就因为佢咁成熟，佢哋就希望可以通过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咯。 系， 即系佢哋成日讲笑嘛。如果佢话啊，国内啲技术出海。通過你香港嘅驗證，咁啊，一好似一個 stamp 咁樣吸咗咧，就係好有能力。 梗 係 啦，好似一個 Q 密嗰啲啊，我哋啲最緊要嘅品質保證嚟噶嘛。嗱，同 Stephen 傾偈啦，我知道你係 FinTech 界嘅猛人嚟嘅，咁啊喺前嘅金融機構都係被挖掘過嚟啦，咁樣。喂，不如講下你自己對叫做你自己覺得 FinTech 係點嘅一樣嘢？首先由香港以至灣區，你覺得係咪真係越趨成熟啊？我想由你哋業界由最專業嘅人士去講解一下啦，關於呢個維度好嗎？ 好啊，金融科技 係傾下偈，係呢個傾下偈。 好啊，金融科技就係金融加科技，咁我哋嘅本業就係做金融。咁但係而家呢個世代就唔係淨係講啊，即係點樣揾錢啦，咁啊點樣用技術嚟做生意最緊要。咁所以金融科技最簡單嘅定義就係點樣用科技去幫我哋做銀行嘅生意，咁特別而家啲客户咧要求高，即係由以前我哋十幾廿年前我出道嗰陣時咧，就已經用一啲唔同嘅科技去做我哋嘅核心銀行系統啦。到而家啲客户就我70/24。啊，咁啊，而家连打风都唔可以停市噶嘛？ 系啊，我哋一齐翻工咯，耶！ 咁变咗，其实即系你冇咗科技嘅话，你点样做到呢个水平咧？ 唔系咁又啱嘅，我觉得即系如果 FinTech 系进步嘅话，好老实讲句，咁啊打风又点解要停市咧？系即系如果我哋信赖或者 我哋香港金融业界好引以为傲嘅，我哋系真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且依家数据上显示，我哋都去翻即系伦敦、纽约、香港啦，我哋又上翻去啦。喂，咁上翻去，咁我哋都做啲嘢啊。其实我哋都好 proud of 呢件事噶嘛，原先系咪先？咁好啊，嗱，讲开啦，呢个金融创新平台啦，我知道贵公司啦都有一个啦，创新嘅平台啦。喂，讲下呢一个其实系点样同香港初创嘅对接，而可以扩展到大湾区呢个维度，可以讲多少少，估都几新鲜。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想认识下，特别系啲年轻人或者年轻嘅创业家啊，我哋父母机会啊，即系你谂下，譬如申请一啲，譬如前海嘅基金或者南沙嘅基金，可能我又要有机会请一啲当地人喺当地，又要处理嗰啲社保医保咁样，咁啊，即系成个头都大晒。咁我因为我身边正值都好多朋友做创业嘅，咁你去到内地啲创科园，唔系唔想做，有阵时个接地气未必做得到啊，咁样。咁唔知你哋嘅平台系咪有机会帮到到手咧？ 我哋其实开头做嗰阵时就想做一个协作平台，咁我哋就希望即系通过我哋银行嘅场景，帮啲 startup 进入呢个金融业。因为咧startup 咧，其实佢哋个特色系咩咧？技术做得好深，但系佢哋嗰个银行个业务嘅宽度啊，或者监管要求，其实有阵时都好缺乏。咁所以我哋个第一个初心就系希望帮到啲 startup 进入我哋个业界啦，希望搵到生意啦。咁第二就系话我哋个理念都系希望 win win win 啦，即系银行可以攞到好 solution，startup 可以攞到好嘅场景 reference 去做生意，咁而业界亦都蓬勃。咁所以我哋都即系我哋个平台亦都唔单于香港咯。我哋希望香港做好咗之後就輻射去到即係國內，咁所以that's why 點解頭先講前海啊，我哋香港都有兩個 office 喺度，即係互相去 backup 啦，咁啊引戰一啲唔同嘅公司由內地嚟香港或者香港去翻內地，咁我哋都實際咧，我哋自己銀行推薦咗嘅一啲嘅公司咧，除咗真係 up and running 之外咧，我哋都推薦咗國內，甚至一啲嘅我哋 community， 我哋去介紹佢哋話喂呢間公司點啊咁啊，咁所以啲startup feedback 都幾好， 咁就好咯，咁样可以帮助到香港嘅 startup， 即係透过你哋平台进入内地方面啦，特别系啲即係融资嗰方面啦，即係我估入面你如果个个都系家财万贯嘅，鍾意喺内地扩散式咁样开全国店开400间啦，咁样咁即係呢啲又即係财雄势大啦，但係我估即係作为香港一啲年轻嘅新生代，佢哋想谋求一啲出路，同埋大湾区有个咁好嘅互联互通联网，点样系我哋可以翻到內地嗰度可以揾到錢咧，或者有個技術交流咧，咁錢以外其實技術交流都好重要嗬。 冇錯，其實佢哋啱嘅，即係 startup 就通常開始冇乜錢啦，所以成日講企業家精神啊嘛，就係點樣生存。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同佢哋做咧，就未落單之前咧，盡量有啲我哋做啲概念驗證啊 ，proof of concept， 我哋都會盡量有啲資金去幫佢哋。咁真係落到單啊，咁佢哋有生意之餘，亦都有 reference 去做。第二就係佢哋最 treasure 有陣時都唔係錢，因為佢哋好多 investor 有陣時都 back up 佢哋。但係佢哋想係要 learning， 即係學習到哦，原來你銀行係咁樣做生意，咁樣諗嘢嘅。咁佢個 solution 技術上就可以加多一個 layer， 就係話喂，佢真係幫到你銀行做生意啊，幫你做啲 efficiency 嘅嘢啊，即係個效率高啲啊，即係幫你多啲 insight 就揾多啲生意啊。咁呢啲都係佢哋繼續去 scale 佢哋嗰個產品嘅一啲好處咯。 好啊，嗱，同 Stephen 咧講住咁多先啦嚇，飲啖水，我哋 take a break 啊，深呼吸咧，我哋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新聞之後咧再請啊 ，Stephen。同我哋多讲少少啦，喂，究竟啊喺你哋呢一个咧创新嘅平台嗰度咧，有啲乜嘢成功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啦？以至啦喺未来金融科技嘅发展咧，你又觉得啊，我哋有前瞻一下啦，嚟紧2025以至2026个 FinTech 嘅新趋势又会系点咧？不如转个头，我哋喺呢啲维度多讲少少好嘛？多谢你。 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最瘦，淡淡地都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脚 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互通，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攰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黑，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湖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贴出将于宣读施政报告当日穿戴的绿色领呔和领巾。李家超表示，领呔和领巾由香港理工大学师生设计制作，将本地标志性的摩天大厦融入设计，呈现香港的繁荣昌盛，利用中横交错的线条，象征香港是连接祖国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他说领呔和领巾都用上施政报告的绿色，寓意香港未来发展欣欣向荣，别具意义。他又說非常欣賞年輕人的創作意念，期望借此鼓勵各界多為學生和年輕人提供創作空間，鼓勵他們發揮創意，為香港注入更多創新活力。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本港近幾個月有很多利好消息，包括政府取消樓市辣椒和減息週期開始，銀行處理貸款和樓市按揭更積極，市場氣氛和交投量都改善。股市方面亦受惠於國家推出的經濟重招，投資者和市民對經濟信心增強。林健鋒認為本港經濟目前勢頭是近五年來最好，但是由於經濟結構出了一些問題，不可以再單靠傳統的優勢和光環過日子， 目前是时候转变，推出一系列变革，以振兴经济和激活市场，进一步巩固投资者和市民对香港的经济信心。另一名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认为，新的 CEPA 协议放宽进入内地保险门槛，以及香港服务提供者设立的外国银行分行可以从事银行卡业务等措施是非常好的消息，资本投入较少，中小型公司都有机会可以做到，他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合规互营。新一份施政报告下星期三公布，多名议员期望会提出协助青年置业和人生规划的政策。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私楼对不少青年是遥遥无期、望尘莫及的事，又形容要获资助房屋仿如参加大抽奖，存在不确定性，部分青年被迫躺平。出席同一节目的西九新动力立法会议员梁文广亦认同需要协助青年储蓄置业，他关注每次推出居屋都超额认购非常多，在增多足少情况下，未来应该怎样推动房屋政策。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黄林林就指，有些青年没有生育的打算，也都不计划结婚，青年是否躺平关乎对未来有没有希望。他说在置业之前，青年宿舍是一个体验和喘息空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风势较大，日间干燥，随后几日大致多云，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啲封路措施啦。黄大仙竹园道有水务工程，去圣母医院方向咧，近住天宏苑慢线封闭。咁另外近住竹园体育馆咧，都系部分慢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呢一段咧系慢车。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白沙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塞的。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现在已经加上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的雪柜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8。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东隧耕艇落斜方向入口，就是东隧耕艇入口方向香港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大地鼓动，暴走吧！全港大专生机械人电视节目《全港大专生机械人大赛2024》出类拔萃，集合全港八大专院校14队精英，施展浑身解数，用亲自开发的机械人竞技场上争逐冠军。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吸烟引致食道癌、膀胱癌、咽喉癌等多种癌症，这些由吸烟引起的癌症可以致命或带来长期后遗症。一些身体基本机能，例如饮食、排泄和说话能力等，可能永久受损。 唔想呢啲成为你每日生活嘅一部分，立即戒烟啦！想知多啲戒烟资讯同预约免费戒烟服务，打戒烟热线1833183。 因屋烂桃花，大仔迷恋野火游民，二女暗恋留学生表哥，细女人世鬼大想拍拖，就连阿妈都引嚟狂风浪蝶。阿爸今次可以点收科呢？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喜剧《八喜临门》，陈百强、吴耀汉、冯宝宝、吕方、罗美薇领衔主演。 今晚9:35，港台电视3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024香港单车节今年云集本地及大湾区其他城市选手，在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香港站中竞逐桂冠。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嘅嘉宾咧，有东亚银行集团啊资讯总监啊梁兆恩 Stephen 同我哋分享。Stephen， 早晨， 早晨啊！ 好咁啊，请嚟咧 FinTech 界嘅万人啦。咁啊，讲多少少啦。嗱，上半集节目咧 focus 讲啲 startup 扩展到大湾区啦。咁有冇啲成功将一啲 startup 做得更好嘅例子，可以透过大电波同我哋分享下啦？ 嗯，可以啊。嗱，我哋我可能举几个例子啦。第一个，我哋就用咗一個叫做 Voice Analytic 嘅 FinTech Solution， 咁、那個概念好簡單，就係、是、我哋平日喺分行或者喺我哋啲Corner Center 同好多客户做好多 transactions， 咁我哋好多要求都係要錄音嘅，即係希望保障客户啦，咁樣希望個銷售流程都係公道，咁好多時我哋都會抽查噶嘛，睇下會唔會啲同事講錯嘢啊，講得唔清楚，啲客户理解錯咗啊，咁樣，咁我哋要盡快糾正。咁呢啲以前咧要逐個 voice 嘅 call 去聽咧，其實好費事，而家我哋用 AI。佢聽完之後咧，就將啲語音變做文字，跟住捉翻有冇啲錯處，就盡快將佢修正翻，就減低對銀行或者對客户嘅影響啦。咁呢個第一個啦，咁我哋用得好。咁另外一個咧，就是、我哋用我哋講 cyber security 啦。而家政府都成日推廣俾市民話，喂，小心啲網上騙案啊咁樣。咁我哋銀行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解決問題。咁可能有啲做 IT 界嘅聽眾會了解我講咧，就係、是、我哋通常做 IT 咧，就有啲叫做account 啫 ，user account 啫，係好重要嘅，我哋去救火用嘅、去睇下我哋啲 system 如果有啲問題啊，或者我哋有啲新嘅嘢要擺上去嘅時候咧，就要用嗰個 privilege account 咧，先至可以 access 到個 system。咁呢啲 account 咧就好重要，如果俾啲 hacker 攞到之後咧，就可以有一條路咧就去 hack 我 system。咁、我哋要點樣保護佢咧？咁我哋又係用嗰啲 AI 嘅 solution。令到佢咧，去有個同事去申請嗰陣時咧，係知道佢哦，呢、這個係咪真嘅同事嘅？佢嘅 behaviour 係咪有啲想有 fraud 嘅intention 嘅？咁我就即刻堵截佢，或者真係俾佢用咁樣。咁呢都係幫到我哋去守護住我哋 system 嘅穩定性。咁最後一個咧，一定係對客户啦。咁我哋知道而家啲客户都有好多要求啦，唔係淨係電話啊，或者去落分行，或者 through 個 app， 好多時都會用一啲叫做 social network， 例如我哋啲 IM 啊，嗰啲 instant messaging 啊、WhatsApp 啊、WeChat 嗰啲。咁我哋都係而家開拓緊呢個渠道，直接可以好 secure 同我哋啲客咧，係啲我啲同事同啲客直接傾偈，甚至將來我哋希望就可以喺嗰個渠道做埋 transactions。咁呢啲我哋希望用唔同嘅一啲 fintech solution 去突破呢一啲嘅渠道，同埋我哋即係加強我哋服務咯。 嗯，咁好新鮮喎、個睇法啊嚇。咁啊好啦，宏觀啲咁講啦，睇下2025年啦，以至咧2026年啦，你覺得 fintech 嘅新趨勢或者新嘅領域有邊啲位可以有機會係一個突破點咧？因為今次因為譬如我哋用手機 app 落單咁啊 trade 股票咁樣已經係一個大勢啦，係啊，扣翻我哋上半集節目。 目，点解大风落雨你都会吹到啊？咁因为入边已经 system wise 咗成件事啦，咁样咁啊，过钱亦都系啦，好简单一个 face ID， 跟住揿两个 button， 可能你已经将一笔数咧可以找翻俾 Stephen 啊，琴日啊食饭钱冇找俾你，咁样呢啲全部都好简单做到个大概一分钟内嘅互联互通。嚟紧你自己觉得 Michael 嘅 FinTech 有啲咩趋势 ？Michael 嘅 FinTech 又有啲咩趋势？我想你讲下，唔该。 讲下我哋业界先。嗱，我哋其实咧就成个行头讲紧嘅 AI 啦，吓，即系我谂每一个市民都知道 AI。咁而家问题就系我哋业界咧，过往十年八年咧，我哋都储好多数据。咁而家问题，我哋真系要用 AI 咧，有一个点咧，我哋系仲系努力紧嘅，就系跨境数据。即系如果你睇大湾区嗰个布局，就系话究竟香港同内地嘅数据，我哋点交流得安全啲，系客户有授权咧，我哋先至可以提供一个更覆盖面大服务。咁喺呢部分，我哋都即系同即系我谂两地政府都好配合去推动啦。咁而我哋银行自己举个例子，就系我哋个今年上半年都同即系深圳同香港政府我哋合办咗试咗一个叫做有个 initiative 咧，就系点样用一个平台，用我哋嘅嗰个 blockchain 嘅技术咧，令到个客户可以去即系证明个客户系自己授权佢嘅一啲嘅敏感嘅数据可以由北向南。就去傳輸， 就用咗區塊鏈嘅技術啦， 去認證嗰啲數據係真嘅。咁呢個都係可以俾個我哋譬如政府啊，或者啲監管機構咧一個信心，將來點樣再突破一啲政策去便利到我哋啲行業啦。咁另外一個我估計咧就係 AI 啦，都係咁。如果 macro 環境我哋睇咧，就係 AI 而家講嘅就話啊，大家都講咩 ChatGPT 啊，點樣傾偈啊，攞數據啊 ，summarize 嘢。但係我哋點樣就 embed 到落去我哋啲 digital service？ 即係我成日諗，如果我哋個 app what's next 係咩咧？下一步我哋会点样咧？系咪净系讲啊？有三个 click 变做两个 click， 定系一个 click？ 而系可能会有好多智慧喺我哋 A P P 嗰度，真系去俾我哋客户咧，系进一步便利，将嗰个 click 变为一个即系好开心嘅元素，令到佢用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insight 每日攞到啊，同埋佢哋完成佢哋个 transaction， 亦都系根据佢哋嘅向往啊或者个愿望咧去完成一啲嘅某啲嘅 transactions。咁呢啲都系我哋而家研究紧点样即系真系 apply AI 落去我哋个即系我哋嘅 APP 或者任何嘅渠道嗰度咯。 咁嗱，头先咧讲咗比较贴地啲啦，因为讲到 APP 啊点样应用啊，宏观啲啦，即系你睇个大势个趋势系点咧？即系因为入边牵涉好多环节嘅。你如果喺上年咧投资嘅市场，哇！一有 AI 咧就乜都得噶啦，一有晶片咧乜都得噶啦。嚟紧啊，投资嘅大局入边，无论系 AI 以至 FinTech， 有啲乜嘢宏观嘅维度喺你哋个层面先睇到，而喺我哋普通用家根本都唔能够早着先机。但系透过大店铺，你又分享少少，即系你见到嚟紧嘅趋势会系点？ 我首先唔系投资专家啦，但系我有幸喺， 但系你系 FinTech 专家嘛？ 咁我就喺前两个几月咧就参与过银行嘅活动嘅，咁啲客户就问喂，嗰阵时有啲晶片股就好鬼受歡迎噶嘛，咁佢又問我哋我哋嗰啲即係投資專家話係咪買得過？咁但係我哋嗰陣時個 view， 包括我自己都係咧，其實我哋講 AI 咧就唔係淨係講晶片嘅，其實係 end to end 嘅，即係成個行業好多嘢。即係我哋講笑就係，譬如如果我哋做 AI 咧，好似人咁樣咧，喺個眼嗰度我哋要去睇數據、吸收數據，去到最尾個大腦去分析個數據、反饋一啲嘅 action 咧，其實整個供應鏈係有好多板塊你可以諗到，咁所以我估嘅 AI 係啱啱起步階段，仲有好多年去發展。咁所以如果大家留意，即係用技術角度睇，就係千祈唔好淨係側重於一個晶片或者一個某一類型嘅 公司， 而係話成個供應鏈有啲咩涉及到去支持 AI 嘅一個 total experience， 嗰啲都可以大家諗下。 咁大家又可以參詳參詳啦。今日咧多謝曬 Stephen 咧上到嚟我哋嘅節目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關於FinTech 嘅愿景啦，以至咧，即系你哋公司入边啊，有啲乜嘢对接到一啲 startup 啊，啲初创者啦，咁样或者初创嘅企业啦，多谢你哋。咁啊，往后时间可能过多半年到，再同你哋倾下偈，睇下有冇啲新嘅资讯 update 下我哋，好嘛 ？Thank you， 拜拜。 怎可以解破魔咒？天黑要变成木偶，浪费着以后，麻木了像永久。 返到可以自救，飞奔到海里，然后聚散亦接受，重拾快乐自得够，不再时光倒流，不再留恋以后，流言便远走，犹豫便放手。天有郁结伴奏，总好过得我独奏，荡向太空漫游，梦里伴手，云上就伴手温柔，再来唱完都未够，不再时光倒流，不再留恋以后，流言便远走，在天边海角，浪来有你有诗有漂泊的温床，浪淡浪连成幸福的地方，我登上梦的彼岸，跟你对望，未来发现曙光，发现涌出新的远方，不怕时光倒流，不怕留恋，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节目的最后，阿欧同大家讲下一个数据啊，港车北上啊，都系一个新嘅趋势嚟噶啦。咁根据报章报道咧，过去啊10月1号同埋咧去到10月7号啦，咁啊嘅时间咧去 check 过下，哇，即系经港珠澳入口嘅车辆咧，总数系13万次，都几多吓。其中咧香港嘅单牌车咧达到5万辆啊吓，占比咧近38.5% 啊。喺全日出入境嘅车辆类型入边咧，占最大的比例咧，当然系啊，即系私家车啦，系啦。五天入边咧，当中啊，港澳单牌车突破咗1.45万辆啊，吓刷新咗咧呢个口岸啊开通以嚟咧最大嘅单日纪录。咁啊，有啲车主咧，港澳车主就坦白咁样讲啦，湾区入边咧充电咧日趋方便啊，吓欧标充电柱咧就增加咗，而港车北上咧亦都会推动咧湾区融合联通咁啊。拓展 湾区咧一小时生活圈，哇咁叻讲嘢啊！呢一位港澳嘅车主，真系想邀请佢啊，上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去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同自己本节目嘅名咧系不谋而合嘅。佢系咁样讲噶，嗱，香港嘅居民咧可以啊更加便捷咁样体验内地嘅美食啦、风俗啦、文化啦，体验唔同嘅生活方式啊，而一小时生活圈嘅形成咧，极大咁样促进咗咧大湾区嘅人流啦、物流啦、资金流啦、信息流啦，可以高效咁流动，咁啊预计咧亦都会啊便捷到咧港澳啊或者咧其他湾区城市嘅一啲内地嘅发展啦，以至咧啊大家有机会咧翻到内地嗰度安家置业咁样。嗱，呢个就系纯粹一个访问者嘅说法啊，都讲得非常之动听。好啦，咁我哋系咪时候礼拜六日都驱车港车北上去下珠海、澳门玩下咧，食买玩嘅体验？ 来去匆匆，敲钟响放学，讲再见一声，又到新一天会再相遇，同学见面本应都理应，街知聚会离开总相约，下次干杯饮剩，约定齐整，明天再来尽兴。来到某天，家中花猫看似睡了，竟得到了绝症，原来分隔在世上这样突然，无提示没背景，朋友送机临别要约定，等圣诞一起过，明明保证亲口的答应，然后谁或谁忘掉了，没再邀请，一声声再见是不可兑现，骗我的诺言擦过我身边，角色经不起改变，另有新发展，回不到出发点，讲一百遍，还未等分开的我却乱说时常再见，近于眼前，远于背面，每日每天挥手了，那都我避免。再见自觉很亲切也动听，情怀不再，但再会一早听见太过多便看轻，无数背影团聚于山，即考过试几多次才能适应，好好相处过，其后谁知 湾区生活一小时。 咁啊，寄望咧，即系大家有个咧啊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啊，无论做咩都系开心嘅，无论食咩都系开心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同你湾区生活一小时咯。 睡觉看书工作大笑谈天散步无意运算我怎知道一天一天的倒数寂寞跟欢快放弃和做到谷底之间走几里路留多少脚步旅途经过心跳交给我及分配得好计过了是几多亦还是会用完为着时辰未及去耗我们要怎去做存在至今数吧数吧有几多盼望歌里听不到最怕当去到结尾满头问我想捉紧的消散如雾同路过的走吧走吧有几多个从此再碰不到想东想西追多个梦难花钱兑换旅行多次洒脱多一次人生过多半到最尾剩几多钱然后已用完别为谁人劣质批判就忘记怎去换存在至今数吧数吧有几多怕离歌里听不到最怕当去到结尾满头问好想捉紧的消散如雾同路过的走吧走吧有几多个从此再碰不到何不把真挚与句通通都细数还可数他的心几多次与我相知与我相依而无论怎数吧数吧再复一下回首已经不早追